住，别压着我。电车才刚到站没多久，挤进来一位弥斯佛陀，荒芜沙漠出现宇宙，我说有。右边的同学别妄动，他们不都是来自同一国？太过冲动，这样不成头。哦，漂亮小姐，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逛来逛去，牵你的手，给我机会，我什么都行。漂亮小姐，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爱来爱去，亲你额头，给我机会，我什么都见。前面的太太别挡住我，这边的视线再好不过，就让我修得正果。都怪后面贪婪的狗，漂亮小姐蒸发茫茫人海中，只好乖乖滚回自己的窝。漂亮小姐，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逛来逛去，牵你的手，给我机会，我什么都行。漂亮小姐，我不相信你没有半个男人陪你一起爱来爱去，亲你额头，给我机会，我什么都，我什么都，我什么都。